这破烂般的城堡中，也就这后花园还有点模样。而在这里恭候着五人的，正是这副本的最终BOSS，号称琉璃之地统治者的托亚。就算是之前的过程全无失误，这个最终BOSS托亚却也是一个足以影响到最终成败的变数。归根结底，是因为托亚这个BOSS所绘的技能极多，是一个多职业综合起来的怪物。技能多意味着打法的选择就多，在完全随机的判断方式下，托亚是罕见的没有被总结出固定杀法的NPC之一。和托亚的战斗，每一次都有新体验，而击杀托亚的时间有相当一部分要看运气。 看这家伙临场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不过面对这样的家伙，至少是省了商量什么战术。这里考验的是玩家们的临场应变。冲进后花园的五人没有任何耽搁，看到托亚就已经冲了上去。个人的安排倒是和刚进本时有几分相像。风书烟幕和风华两个远距离角色。 进了后花园，就各上了一处高台。风书烟幕炮口一抬，已是一记反坦克炮轰了过去，开怪都是开得迅速无比。炮火的硝烟中，托亚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大骂了两句，已经冲了过来。一身绯红色的皮衣皮裤，腰上挂条铁链，一头五颜六色的长发。 这托亚不像什么琉璃之地的统治者，倒像是一个叛逆的青年。冲出硝烟的托亚身形立刻一抖，赫然是用了一个影分身术，假身留在当地吸引玩家，真身却是一闪出现在了风书烟幕的身后。其实以系统对影分身术这一技能的解读，此时施展这一技能的真实目的。 就是假身吸引敌人注意力，真身却对当中一人进行暗杀。但从玩家角度解读，这是利用瞬移移动了一下，就出现在了他的仇恨目标身边，是一记狠招。站在高处的风书烟幕却好像还不知道一样，弄得对面高台上的风华着急的想去提醒，但还没开口。 就听机枪声音狂响，下边的军墨笑已经将千机伞调整到枪械模式，一个格林机枪朝高台上的托亚射去。正准备攻击风书烟幕的托亚，立刻被接连急射而来的子弹钉在那里，动弹不得。风书烟幕此时方才转过身去，抬手一个枪炮师的浮空技能拔击，手炮一撞。 将托亚给挑下了高台，跟着也是重机枪一挺，对着朝下跌去的托亚一同狂射。军魔校的格林机枪也随着托亚的跌下移动了枪口，只见二人枪中喷出的子弹划出两道斜线，像是牵着托亚一般，直接把他送向了地面。二人这娴熟的配合。 对于唐柔和包子入侵来说，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对于风华，昨天的三次副本中可一直没见识过，此时看得又是目瞪口呆。他要不是这么惊诧的话，作为远距离攻击的角色，此时也该一起开枪射击才对。当然，在这样目标高速移动的情况下。 他的枪法有多准，还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韩嫣柔和包子入侵却不需要任何提示，早早就已经站好了空。军魔校和风书烟幕的夹射正好把托亚送下了二人当间。唐柔没等托亚落地，已经一个圆武棍施展出去。韩嫣柔手中赤月长矛化作一道翅芒。 准确扎在空中跌下的托亚身上，跟着跳起一个大甩，将托亚狠狠砸到了地面。 攻击，别发愣了！ 叶修此时却是出声提醒了风华一声。 风华如梦初醒，连忙拔枪对着地上拖雅放着技能。韩嫣柔和包子入侵对着倒地拖雅也是各追打了一下，就连忙跳开，躲的自然是 boss 们大多都会的一个起身阵地波。起身的拖雅直接飞身而起，踏腿一脚朝着韩嫣柔踹去，但还没等踢到，一个能量球却是刚好飞到了他身前，与拖雅相撞爆炸后又是把他给炸回了地上。加农炮能施展出来的自然只有苏沐橙的枪炮师。风叔烟幕此时枪手凝聚光线，已经是在准备着下一个技能激光炮了。这次被炸回地上的拖雅却是机敏，一个瘦身免了这次摔倒，滚身而起后直接就是一个回旋踢。这是一个神枪手的体术技能，快步追来的韩嫣柔和包子入侵这次却是防备不及，两人都被踢了个踉跄。不过这技能不是强制倒地，以两人的操作都是瞬间稳住了身形。叶修的军魔校此时已冲了过来，拔剑一记崩山击迎面劈来，刚刚回旋踢完准备站直身的拖呀瞬间又被劈弯了下去。风叔烟幕的蓄力激光炮也在此时射出，拖呀又一次被钉翻在地。起身冲击波，军魔校却没有退，拔剑一个格挡将冲击波架了下来，退步划开的同时剑光一闪，已是一个拔刀斩，拖雅再度中招。拔刀斩能否将对方击倒要看情况，眼下这一剑只是让拖雅一个踉跄，随即飞身而起炫出一脚，用的却是拳法师的技能旋风腿。可惜他腿短，而军魔校的长矛千机伞战矛形态抖开后，直接一个圆武棍就把拖雅又摔回到了地上。唐柔和包子入侵毕竟经验浅薄，这拖雅技能繁杂，性质上和散人有些相像，就连微草战队那些经验丰富的职业选手对阵散人时都会因为技能过多的问题在判断上产生迟疑。这拖雅虽然不像散人那么夸张，但却也足够让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人时常反应不及了。比如之前那记回旋踢就都让两人都中了招，但叶修却不同，拖雅技能再杂却也逃脱不出荣耀技能的设定范围，对于叶修而言哪一个技能都是耳熟能详，他的经验他的判断力在这种时候充分显露出来。再加上军魔校可是拥有更多技能的散人，拖雅技能虽多，叶修这边却总能找到应对的破解方法，这优势却是普通职业不具备。普通职业都各有风格，有强项有缺陷，比如枪炮师攻击高距离最远，但是近身战却是一塌糊涂，几乎没有什么技能，不想办法拉开距离绝对死路一条。散人囊括24职业的技能，虽然都是低阶，但也是有远有近，风格迥异，面对任何情况都总有一个合适的技能可以选用，对阵拖延的繁杂的技能表演是一点也不落下风。拖雅被压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副本队来说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拖雅那多变的技能是每一次都会闹得大家疲于奔命，这副本记录的高低总是要看这家伙的心情如何。但是此时在叶修他们的队伍中，拖雅却好像是被困在笼中的猛兽，他平时里那些犀利的爪牙自是一点都不见效了。不过这一场战斗配合的成分却少了很多，唐柔和包子入侵此时却是明显有些跟不上叶修的节奏。拖雅的变化依然是很多的，只不过叶修跟得上他的变化，总能克制住他，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场战斗就上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度。他们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和判断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跟上进行配合。唐柔和包子入侵，此时的尴尬和风华似乎也没差了多少，只是傻傻的不停输出而已。唯一能和君莫笑的攻击呼应一下的，也只剩下苏慕城了。他的经验和判断力虽然也比不了叶修，但他有的是对叶修的熟悉。 这人果然有时候根本就没权利啊， 唐柔感慨着。此时跟不上节奏的感觉对他来说又是挺挫败的。昨天三次副本，这个地方叶修并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压迫感，大家都在凭借反应各自发挥。但今天叶修全面爆发，弄得他们都好像是在看戏一般。此时的唐柔心中只有一个疑问，当初 PK 虐翻他时，叶修到底有没有用权力？战斗也不是在一声不吭中进行，虽然君莫笑和托亚的技能比拼节奏很快，大部分时间来不及说什么，但在一些可以来得及提醒大家的地方，叶修都会出言指点大家过来一起注意，只不过这样的地方真的很少。 注意啊，快红血了。 比如这种时候，叶修依然是在一本正经地提醒着。众人却都没啥反应。 红血就红血呗，难道你还对付不了？ 结果果然，红血后提速提攻击的托亚也没制造出什么麻烦，依然是被叶修压制着。但从这一点上来看，之前压制托亚时的叶修显然还不是极限，不然怎么托亚一暴走，他也还能提升呢？这货的极限到底在哪儿？唐柔有些茫然，但包子入侵却是根本察觉不到这么细节的东西，从头到尾就是咿咿呀呀的喊打喊杀，有配合时他就去配合，没配合时他就一个人蛮干。对他来讲，无论怎么样，游戏都是很有趣的。托亚终于倒下，虽然进入了暴走状态，有了更高的速度，技能使用得更加花枝招展，但是没有用。在叶修面前这些都没有用，君莫笑就好像是系统专门对付他而设计的一样，精准，没有任何失误，将托亚使用的每一个技能都死死地限制住，或破招，或打断，或抢先攻击，手段多样，变化百出。也亏得托亚不是真的人类，否则这么刻意的压制，世人都得闷出一口血来。托亚倒下，系统消息放出，琉璃之地副本新纪录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出现了。月轮公会28分01秒27，相比原来兰西格30分45秒66的成绩提高了有2分半，相比起各大工会之间竞争记录时都以秒计，叶修每次带队提升的幅度总是这么夸张，夸张的让人绝望。兰西格的这个记录能摆这么多天，意味着其他人连超一秒都做不到，结果叶修他们这一次就给提了2分半。世界频道立刻一堆刷屏的消息。 月轮公会，为什么是月轮公会？君莫笑，又见君莫笑。君莫笑不是兰西格的人吗？为什么又跑到月轮公会去了？ 豹子入侵，你欠我的5金币什么时候还啊？ 消息乱七八糟，其中居然还有点名包子入侵的。包子入侵从容在世界上回应： 别急啊，凑够10金币一起还。 发世界消息也是有冷却的，2分钟才能发一次， 显然对方不可能及时回应。更何况世界上叫的多半也是玩笑话，真要谈，私下发消息自然更快捷。不过这一打岔倒是带起了不少人在世界上催账，不消片刻，如老婆什么时候还我之类的消息就刷出来了，令人十分无奈。风华此时自然是激动不已啊，在工会里和工会们进行着亲切会晤。不过不得不承认，月轮这档次的工会格调还是比较低，比较小家子气。此时副本记录出来，工会里倒是有不少人在关心奖励的是什么装备。刷新副本记录是百分百会得一件紫装的，但这种事儿像兰溪阁、霸气雄图什么的基本就没人关心，人要的只是记录，是这个名气，低级的紫装他们见多了，不好奇也不上心。就是风华这个当会长的，虽然关心记录，但对这个爆出的紫装也挺激动。也不怪他，他堂堂会长，现在身上是一件紫装都没有，还不如君莫笑他们四个打工的。今天来了一件，看到韩嫣柔他们三个清一色的换了紫装，风华眼珠子就差点没蹦出来。紫舞啊！别看大公会精英队里人手一个，其实这实在是个稀罕物。像月轮他们这样的公会，如果出了子午，肯定不会有人服从什么职业优先的。这玩意儿谁摇点摇到手，都可以去市场上卖点钱花呀。有心的会给同队队员分点红，自私的那就啥也不理。因此引出的纠纷从荣耀开始到现在十年里就从没停止过。风华此事比较爽，因为最后奖励的是件紫舞左轮，正好是他的神枪手用，而且四个打工仔都没有和他摇点，最后直接落了他口袋，心情自然十分愉悦。风华这还工会频道里美呢，君莫笑到了他身边， 记录出来了。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啊。 风华回过神来，连忙向人道谢。 吃月套呢？ 风华高兴地把这都忘了，赤月套他早已经搞到就带在身上，此时连忙拿出交易给了叶修。四件分别是帽子、上衣、腰带和裤子，插护肩和鞋子。叶修接过，直接就过去找唐柔交易了。 什么？ 唐柔接受交易。 你用的装备？ 叶修把四件套一个一个放进交易界面。 哪来的？刚刚风华给的呀，我们帮他刷副本嘛。 哦。 唐柔确认交易拿过装备，直接就穿在了身上。这套装自然是要讲究个整体风格的，此时搭配套一起，上衣裤子两个关键的一有，整个效果就已经凸显出来了。一身赤色皮甲，收腰塑身，韩嫣柔立刻看上去强势了许多。 哎，有没有我的？ 包子入侵凑上来问。 暂时没有。 包子入侵不满，但不是对叶修，而是对风华，凑过去道。 菜鸟会长太小气了，哎，给我也弄套套装吧。 啊，没有了。 风华茫然地说着，这交易都完成了，怎么还有过来要收费的呀？ 小气。 包子入侵鄙视。